不过亦都有雷暴警告系发出咗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六点半钟。咁呢次咧，其实个风咧都几大风，咁可能以我屋企嘅楼下去计啦，平时咧都系大风噶，喺即系正正正入大门口嘅时候个位置咧都好强嘅。咁啊，寻晚黑翻去嘅时候咧。或者是昨天晏午的时候经过位置的时候呢风都很劲。个人呢你站不稳的时候呢都很容易是被吹动。所以呢如果啲小路仔在这些风风雨雨的情况之下呢大人真的要拖实他先得啊。现时气温27度清晨时间。接近五点两个字，早晨。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 低低风，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Love， 为你露心声，每字显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坎中一声声有爱意存在 Love 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 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偏该 只知心里面意图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 康靖川王以家的一声 hi 一声 bye 早晨啊你好啊同你打个招呼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在清晨五点新闻之后至到六点半钟的现在时间呢五点十三分啊现时是三号强风信号的那么这个风到底怎么样呢现时本港是普遍吹强风啊但是受到骤雨影响是会有猛烈阵风离岸海域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木兰会在未来几小时是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面350公里外掠过。由于木兰中心附近的烈风范围较小并且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除非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是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 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今朝早正值是天文大潮，木兰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市民要提高警觉了，继续就做好这个防风防水浸的措施。如果以往你那个家居住的位置呢都很容易水浸，真的要小心了，零零舍舍真的要做多些功夫。在过去的一小时，长洲、中环码头和赤立角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44和4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0、68和6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有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湿度 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而家系三号强风信号啊。 この空どこまで高いのか、青い空お前と見上げたかった。飛行機雲のかかる空、フライボーさよならがよく歌う。歩き疲れて立ち止まる。 首先听的是日本原曲《风来放》，当时冯伟棠就有改《风来放》这首歌成为这一只当时都很受欢迎的歌。 月亮在照，月亮在笑，今宵多美妙，风也轻，山谷充满热情，恨怨尽忘掉，默默地看，默默地赞青春多美妙，歌唱中掌声打破寂寥，万丈热情调，青春应欢笑，大众开开心心笑，今天可欢笑，就要开开心心笑，野火烧，烟烟飘，人情谁能料，若你心中高兴，尽意表，热烈地唱，热烈地叫，今宵多美妙，风也清，掌声鼓舞，令人恨怨尽忘掉，热烈地舞，热烈地跳，青春多美妙，歌舞中鼓声充满热情，热爱甚美妙，青春应欢笑，活跃的心蹦蹦跳，开开心心笑，又要开开心心跳，野火烧，轻烟飘，人情谁能料，万舞轻歌欢笑，步也飘，树亦在舞，青春欢笑调，轻叹息，谷中总要别离，莫唱别离调，今宵可欢笑，大众开开心心笑，一朝相分散，像那高飞的小鸟，爱的心知多少，人情谁能料，若有真心真意，尽快表，在舞青春欢笑调，轻叹息，谷中总要别离，莫唱别离调，今宵可欢笑，大众开开心心笑，一朝相分散，像那高飞的小鸟，爱的心知多少，人情谁能料，若有真心真意，尽快表，莫似轻飘渺，风飘飘， 是1979年嘅时候嘅作品啊。冯伟棠嗰时咧都系又做 DJ 又出唱片，嗰时都好兴吓 DJ 加埋系即系由 DJ 嘅歌手咧双线去发展啊。佢拥有把咁靓咁磁性嘅声音咧，所以嗰时唱歌咧系都好受欢迎，亦都攞过金唱片吓。歌曲名字叫做《风飘飘》啊，今日咧就系都打紧风啦，三号强风信号，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吹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南风啊，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最高气温大概28度。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仍然是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的。热带气旋木兰会在今日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受其外围雨带影响，今明两日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有狂风大骤雨和有雷暴，风势颇大。 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啊，咁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本周后期继续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随住高空反气旋稍微增强，下周初中国东南部天色好转。邓丽君的《风从哪里来》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是属于低，现时仍然是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六点半。

咁啊，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咁现正生效啦，咁所以咧，幼稚园啦、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噶。咁所以咧，就系家长啦，吓啲小朋友，你唔使嗌醒佢起身翻学啦，佢可以休息一下啦。由于打风嘅期间啦，尽量都唔外出啦，细小朋友更加系啦。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啊！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如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此事苦困，怎可分开？假如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恩义慢，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尘。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啊，三号强风信号挂起咗，今日咧就吹强风程度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埋有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最高温度大概28度。展望未来嘅两三日咧，仍然系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噶。咁现时咧，本港普遍系吹呢个强风啦，咁但系如果受到骤雨影响，系会有呢个猛烈阵风。咁离岸海域同埋高地间中会吹烈风。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咧，木兰啊会喺未来几小时系最接近本港，喺香港西南面350公里外掠过。由于木兰中心附近嘅烈风范围较少，并且与香港保持一定距离。除非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而今朝早正值天文大潮，木兰所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导致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要提高警惕，继续做好防风防水浸的措施。 木兰花，美丽豪放，恶贼闻声胆丧走远方。木兰花，静静。 木兰花咁啊，唔系花名啊，就系指喺一套剧集咧咁啊，同埋以前一套电影咧都有呢个花木兰啊，花木兰诶、木兰花系花木兰，另外吓都系一个叻嘅女人。咁啊，木兰花就系以前喺粤语片年代咧就是、雪梨饰演啦，咁而后期嘅电视剧咧有拍过啦，就系赵雅芝做嗰个木兰花噶。昔夕今次嘅风系木兰，我谂起就播呢个木兰花啦，吕克和木兰花叶丽仪嘅版本。时间咧5:47啊，咁啊呢两日听到嘅消息就系一位啊细个我都听佢嘅歌曲大啦吓，而哇觉得佢系又靓女，声又靓，咁一路都系一个好坚强嘅女士。佢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佢系著名嘅澳洲嘅歌手。咁喺即系。星期一的时间之后早她的丈夫在社交平台就去向外界宣布芭芭拉、这个就是、她是在这个芭芭拉郡即、就是她太太 Olivia Newton-John 在她自家的家这个庄园那里在亲友的陪伴下安详离世了。也都希望外界给他们在这段艰难的时间是尊重他们的私隐，让他们可以静静去处理去度过这个都幾傷心的一個嘅階段。咁而睇翻下佢 Olivia Newton-John 咧，佢喺1992年啊，都早喺啊好多年前啦。咁係被診斷患有乳癌，而係持續治療好多年。咁佢去到2013咧復發啦，又好翻啦，跟住再去到2017咧又復發。咁啊復發轉移到個位置係擴散到去下背部嘅。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堅強嘅女子啦。咁多年嚟咧，都即係對抗呢個癌症，真係對抗命運啦。佢能夠都活到係73歲，都應該係相當不容易嚇。睇翻下佢係喺出世嘅時候喺英國劍橋，5歲嘅時候就移居去到澳洲，12歲就開始唱歌，就係參加澳洲當地電台同埋電視台嘅歌唱演出。16歲咧就首次喺歌唱比賽嗰度得獎啦。喺1970年代擁有2張銷量第一嘅專輯，而4次得到格林美獎。除咗用歌手嘅身份之外，亦都演出過一套啊，嗰套電影係《油脂》嚇，歌舞又好勁啦嚇。咁啊，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就係《Let Me Be There》嗰首歌啦，就係佢首張喺美國出版嘅專輯，1973年推出。同名的单曲也都成为了他首张的十大单曲，这张专辑就是为他带来这个是最有前途的女歌手和格林美奖最佳香摇歌手大奖，就揭开了他音乐发展的一页了。在录的时候他本来只是一首就是流行曲的风味的歌曲，但是制作人在事后就添加了最能够代表乡村音乐特色的一种乐器。咁啊，而睇到呢一首歌咧，得到咗系乡村电台嘅 DJ 嘅青睐，啊，个个都系大力推荐。咁所以冇几耐咧，就成为佢嘅美国嘅第一张金唱片。我哋回味翻呢一首好好听嘅歌《Let Me Be There》。 Wherever you go.Let me Olivia Newton-John 嘅 Let Me Be There， 咁啊，佢嘅简称通常啲人就叫佢做 ONJ 啊。喺七八年嘅时候，佢就同跳舞跳得好叻嘅揸住布查啦 ，John Travolta 啦，就一齐合作系拍一套歌舞片《油脂》。合唱的单曲 You're the one that I want 估计的总销量超过1500万张。John Travolta 在社交网站上载Olivia Newton-John 的一张照片，也都撰文悼念，写着说，我最亲爱的奥利花，你令到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你的影响力是如此深远，我非常爱你，我哋终有一天会再见，到时将会再在一起。从我看到你的第一刻，我就永远属于你，你的丹尼，你的尊上。 Sandy， tell me about it, Stud。

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中心或者服务单位都得噶。咁另外咧，教育局咧宣布咧，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就生效啦，所有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咧，今日系停课噶。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8月10号的这个星期三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也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差不多有第四集的时间，整个月了，嗬。 系 我哋咧就讲紧咧就回归呢25年里边咧，喺营养学嗰方面， 嗯， 或者营养师呢廿几年有啲咩嘅进展啊？咁样 吓。系啊，系啊。咁啊，之前诶嗰几集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营养师嘅行业有咩变化啦。咁咧，我上一集我哋有提过，其实以前我哋即系建议人哋跟随嘅一啲饮食嘅建议咧，其实有廿年后咧。又原來好大變化，即係我成日講話雞蛋啦，咁以前就唔可以食咁多，而家就日日都可以食啦。譬如以前叫啲人誒，儘量都乜都唔好食油啦，驚肥得滯啊，膽固醇唔好啊。咁而家又叫啲人食好嘅油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飲食方面都好大變化。 咁其實即係隨住時代嘅進展，或者啲人富庶咗啊，咁你咧就開始錫身啊嘛。 係啊， 咁你梗係買啲靚啲嘅嘢俾自己食啦。 係啊，咁同埋講開呢樣嘢咧，即係你話齋，即係啲人開始揀啲最優質嘅嘢啦。咁你近期會聽到一个 term 咧叫超级食物，咁啊呢五年啦，我谂即系五六年咧，多咗一啲叫超级食物嘅嘢。 咁其实超级食物即系包括边啲咧？吓 系啦，咁如果讲翻英文咧，嗰、那个超级食物个翻译翻嚟咧，就系其实英文叫 super food。咁其实讲真咧，呢、這个所谓嘅超级食物或者 super food 嘅字咧，其实冇一个正式嘅定义嘅，即系冇一个正式嘅医学定义。咁啲人就作出嚟，咁就去推广某啲食物嘅啫。咁所以咧，但系咧又唔系错得晒嘅。咁因为咧近年咧好流行嘅一啲超级食物咧，就包括羽衣甘蓝啦，可能有听过啦。另外牛油果啦、石榴啦，另外一啲香料，譬如叫姜黄啦，近年嚟好兴嘅。因为其实之前新冠肺炎嘅时候咧，啲人话姜黄可以醫新冠肺炎啊嘛，咁另外啊，仲有啲嘅莓類啦，即士多啤梨啊、藍莓啊、紅莓啊、黑莓啊，咁呢啲都係叫超級食物啦。咁另外仲有乳酪啦，一啲全谷類嘅食物啦，譬如藜麥。咁其實咧，佢哋話藜麥咧就係一個 super food 嚟嘅。咁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史前嘅全谷類食物，咁佢就保存咗好多嘅纖維啊、維他命啊，同埋一啲蛋白質啊咁樣啦。咁另外仲有一啲抗氧化嘅食物，譬如可能我哋日常食嘅蒜頭啦，咁或者可能蘋果醋啦。咁呢啲咧就哋 label 咗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其實 係 咁就 label 咗咧 as 一個即係叫超級食物咁樣。 哇！呢一扎嘢咧，我諗咧就係、是、如果係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咧就唔同啦。 係 即係以前即係我哋阿媽嗰啲年代咧，佢一路係中式嘅一個食法啊嘛，營養嘅方面都係用中式嘅傳統嗰啲方法，就嗰啲係啊最好噶啦。頭先你所指嗰扎咧，其實係來自西方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 咁啊，可能係啦，如果中式慣嘅人咧，就未必係即係接觸呢啲西方嘅嘢嚇。 係啊，所以點解其實超級食物是外國引入的，咁佢原本是 super food， 咁所以佢要譯做中文叫超級食物啫。咁其實好多呢啲食物咧，點解佢叫做超級食物呢，就因為其實佢哋裏邊好多營養咧，係其實即係最主要都係啲微量嘅營養素啦，咁同埋一啲抗氧化嘅營養素啦。因為我哋近年成日都講話抗老啊嘛，抗衰老啊，預防疾病啊，減低我哋身體嘅炎症啊，咁咁呢類嘅食物咧，其實你見佢唔同種類啦，唔同顏色啦，有水果啦。有蔬菜啦，有奶类啦，咁其实佢哋嘅抗氧化物嘅含量咧，其实系相对真系高啲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日常可以食多啲呢啲超级食物咧，系真系可以帮手咧，可以延缓我哋嘅疾病啊，同埋延缓我哋嘅衰老啊咁样嘅。 羽衣甘蓝真系近呢几年先听到 啊 嘛。 系啊，其实羽衣甘蓝咧，如果你知道佢嘅种法咧，其实系一个好野生嘅，即系好容易种到嘅一个菜类嚟嘅。以前系冇人食嘅，咁因为咧系。好难煮啦，同埋佢苦味好涩啦。咁如果你要用一啲比较老嘅羽衣甘蓝咧，其实系好鞋啦，好韧 啦。咁如果我記得以前，譬如睇嗰啲電視節目煮 kale 咧，即係魚羹腩，係要用好多油去煮嘅，咁先煮得佢好味。 哦， 咁而家咧，因為啲人就崇尚健康啊嘛，咁咧， 冇所謂啦， 冇所謂啦，即係硬啦、乾啦、青啦， 即係只要話係健康 都照食啦。咁同埋可能我哋榨汁啦。咁、其實好多年前，我諗魚羹腩香港係冇得賣嘅，甚至乎個名字我哋就聽過 kale 啦，即係喺外國訓練嘅時候，但係呢個名字叫魚羹腩咧，我諗兩三年先聽到啦。咁另外牛油果啦。牛油果即系我好细个已经接触到噶啦，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妈咪食嘢系好西方嘅，咁所以其实我好耐知道咩叫牛油果。咁啊，而家咧好多人都唔知咩叫牛油果。咁仲要系我喺澳洲 train 嘅时候，即系廿年前 train 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中意食澳洲牛油果，因为澳洲牛油果咧系好好味嘅，咁都好平。 系 咁，但系咧牛油果而家就引入咗香港啦。咁初初系香港嘅时候咧，好细个啦，又唔系好食啦，但买到好贵。咁而家咧就好好啦，澳洲咧又入口咯。咁见到咧，你近年或者可能近期見到啲牛油果咧，尤其夏天咧，啲牛油果係好大個，咁同埋價錢就平咗咯。咁、所以其實呢啲新嘅食物咧，我哋食過細個嗰時係未接觸到嘅。咁即係香港人咧，尤其是即係好多細個未接觸到，但係而家又多咗呢啲咁樣嘅一啲食物。咁其實係全部都係健康嘅。咁另外啲 berries 啦，即係譬如係藍莓啊、士多啤梨啊，我記得以前細個都香港都好似冇藍莓賣 嘅。係啊，係啊。 咁之後啲人就話啊，對隻眼好啊，需要托 B B 嗰陣時食多啲藍莓啊，因為個 B B 個眼睛會好啲、啊。 所以係咪就係隨住其實因為大家啲經濟好咗， 係 嚇咁又世界各地又多呢啲嘅產品就可以， 咁運輸又好咗啦。 所以以前嘅時候，來來去都係蘋果啊、橙啊、香蕉嗰啲啊嘛， 即係最正氣嗰啲啦。即係我哋媽咪買喺屋企，即係蘋果、梨、橙、香蕉，咁可能最正氣嘅呢啲啦。 提子都會有嘅， 提子都有啦。但係而家提子都有分唔同嘅國家啦，有波子提子啦、印度嚟嘅提子啦，仲要唔知日本嚟嘅提子啦，幾百蚊嘅一個瓜。 仲要食呢個車厘子係塔斯曼尼亞， 塔斯曼尼亞啦，仲要係唔知52个 mm 啊、54个 mm 咁樣。咁所以其實多咗呢啲超級食物，咁或者甚至乎有營養。有質素的食物啦，另外乳酪啦，乳酪亦都係近年嚟好興嘅，即係我記得可能廿零年前咧，香港都唔係好推崇乳酪呢樣嘢，咁、但係去到依一刻咧，你會去到超級市場咧，就林林種種嘅乳酪啦，有本地生產嘅啦，有外國嚟嘅啦，而家有啲叫希臘乳酪，有啲其他嘅一啲外國叫 kefir 嘅乳酪，咁其實乳酪點解咁流行咧？就係、都係推喺健康嘅飲食嘅其中一部分，就係、話如果我哋個腸道健康是做得好，我哋攝取多啲嘅益生菌，咁就可以保護我哋嘅身體啦。咁所以娛樂咧就突然之間又冒起咗啦。 益生菌應該又更加係啦。咁香港人可能佢個腸道係好容易有問題。 係啊，係啊。 咁所以又要針對 啊 呢個。 會啊。咁同埋而家就係講緊話我哋嘅腸道健康咧，我哋叫 second brain 即係第二個腦袋。我哋嘅腸係我哋第二個腦袋。咁所以我哋就好注重益生菌嘅一啲攝取量。咁所以乳酪咧就係其中一個嘅，即係我哋經常會可以攝取到益生菌嘅一個食物咯。 係 係啦。 咁仲有咧，就係譬如喺飲奶方面咧，都有好多個變化啦嚇。 哦，係啊，其實飲奶都好多變化嘅。以前我哋成日叫啲人飲低脂奶、脱脂奶嘅，但係咧而家咧，原來發覺咧研究講咧就話咧，無論你飲脱脂或者全脂都好，如果你適量去控制咧，其實會有機會咧兩者咧都會幫助你個體重控制。咁我哋以前就叫啲人，哎呀唔好飲全脂奶啊，好肥啊，諸如此類啦。但係而家新嘅研究咧。講過咧，如果全脂奶咧，你唔係過分飲咧，其實到對個膽固醇啊，或者對個體重控制咧，都冇影響嘅。咁所以好得意啊！咁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啲近年嚟好興嘅飲食方法啦，即係譬如叫啲人食有機嘅食物啦、生酮飲食啦、自由素食啦，仲有地中海飲食法啦。如果可能有聽過，就係針對血壓嘅一啲叫做德舒飲食，即係降血壓嘅飲食。 你都有講過啦， 講過啦。咁一個叫麥德飲食，我哋叫 mind diet， 跟住咩叫 mind diet 咧？呢個飲食方法咧就專針對咧減低腦退化嘅一個速度嘅一個飲食方法。咁其實呢個係咧地中海飲食法加德舒飲食演變出嚟，叫做 mind diet， 叫麥德飲食嘅。 咁所以你話幾多變化係可以針對翻唔同人嘅需要？ 係咁，以前我哋呢啲冇嘅，即係我哋讀書嗰陣時係冇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叫低幅 名飲食，咁我哋英文叫 low food map diet。咁就咧，頭先阿淺講開話香港人嘅腸胃係好差噶嘛。咁呢個咧就可能有啲人咧個腸胃唔好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教佢哋一個低福名嘅飲食。咁呢個就令到個身體咧嗰個腸胃咧嗰個唔舒服啊，或者肚脹啊，或者肚屙啊，或者肚瀉嘅啲情況咧係會少啲。咁所以咧呢一啲嘅飲食咧，其實喺呢25年內咧，慢慢變化又好，慢慢冇出嚟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多咗好多呢啲唔同嘅方法咯。 頭先所講嘅裏邊其中想再攞翻嚟講咧，就係牛奶啊。係有啲人如果唔飲得牛奶咧，就或者係豆漿啊，咁兩樣嘢可以交替。係同埋咧，就係如果係飲得多牛奶咧，其實有時會諗起係牛牛嘅喎。 嗯， 係咪牛 B B 飲奶多啲？我哋好似搶咗啲牛牛嘅奶咧咁。 其實都好爭議性嘅，因為其實啲人都講話人唔應該飲牛奶，因為牛奶咧應該牛仔飲嘅。咁所以其實而家近年多咗啲植物奶。咁點解咩叫植物奶呢？就係、是、你發覺多咗係咪杏仁奶啊、腰果奶啊、燕麥奶啊、米奶啊，或者開心果奶？咁呢啲奶咧就係用植物嘅嘢去提煉出嚟。咁其實當然佢個營養價值可能未必比味到牛奶，但其實講開環保啊，講開食物可持續性啦，我哋叫 food sustainability 啦，其實用植物做嘅一啲飲品或者做一啲嘅奶類嘅飲品咧，即係唔係真係牛奶咧？其實除咗對個健康有益處之外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食物鏈啊，係保存得好啲嘅。咁同一時間呢啲植物奶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即係譬如杏仁奶啊、腰果奶啊、燕麥奶啊。咁雖然佢個鈣質可能有機會冇咁高。佢蛋白質冇咁高，但其實有啲製造商咧知道呢啲植物奶咧本身個營養未必去到牛奶咁高啦，咁佢哋可以加咗啲鈣落去啦，可以加咗啲維他命 D 落去啦，咁甚至可能有機會做到比較高蛋白質啦，佢額外加啲植物嘅蛋白落去咧，咁就媲美咗我哋傳統嘅牛奶。咁當你唔需要咁多牛去揸奶嘅時候，其實咪可以環保啲啦。咁又對動物嘅 welfare 啦，你講緊即係動物嘅權益啦，就會好啲啦。特別 honest， 我真係見過，我去過荷蘭，見過啲牛點樣俾人揸奶， 好痛苦係咪？ 其實係好痛苦嘅一樣嘢。我當然我唔係一個環保使者，都唔係話即係我唔係一個素食者。但係如果你真真見到牛，生完個 BB， 個 BB 去拎走咗之後，就佢個工作就係去揸奶咧。其實你嗰個目擊嗰、那個，我而家度誒歷歷在目咧，就覺得嚇好慘啫。 係啊， 即係拎咗去揸奶咁之後，係嗰啲奶係對人類係有營養嘅。咁但係其實對個 animal 即係個動物嘅權益咧，係會真係少咗。 所以其實你再睇深一層，咪有少少自私咯。 人類都係有啲自私的。 個動物嘅世界裏邊，佢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呵，即係。你想想下，如果人生完 BB 啊，咁媽咪要母乳喂哺噶嘛，咁牛係咪一樣都要有母乳喂哺咧？ 係，同埋我諗係應該咁講，應該食物鏈咧就好多嘅唔同嘅爭議性啦，即係有啲人話唔好殺生啊，或者甚至乎有極端地講就話我哋蘋果啊植物都有生命嘅，你摘佢落嚟嘅時候咧佢都會痛嘅，咁當然有啲咁即係諗法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咩為之？食物嘅持續性就係唔好過分去採摘或者過分去利用呢啲動物去過分提供咗嗰個額外多咗嘅一啲食物咯，因為多咗出嚟咧，其實都未必食得曬。咁而家近期就成日都講話即係食物嘅浪費，個浪費我哋嘅 food wastage 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好多嘅新聞啊，或者啲報章啊、雜誌都講話，其實點解成日都話要慳住食，唔好做大嘥鬼啊？點樣推廣咧？其實我哋無論香港人又好，外國人都好咧。其實 food wastage 咧係好大件事嚟嘅， 冇錯，係 啊。咁譬如我哋掉嘅嘢咧，其實係可能好為咗好多國家冇地方，即係或者冇錢食嘢嘅一啲情況啦。同埋你過度去耕種啊，過度去 exploit 啲動物啊，咁其實呢個都係令到我哋全球嘅食物鏈咧，或者可能食物嘅份量啦、食物嘅質素啦、食物嘅提供啦，或者價格咧，都係會有影響 的。嗱，咁你諗翻起啦，其實以前啊，即係父母都教落。食饭要食晒，唔好剩翻一粒。啲米种出嚟系好辛苦嘅，粒粒皆辛苦啊嘛。咁呢个都系一个教育性喺度啦。 系啊，咁其实如果讲20年前同而家咧，其实以前我哋谂翻，哇正啊，有个大型嘅超级市场，喺边度边度啊，哇连咩边度国家嘅都得卖啊，老远咁运过嚟啊，或者可能今日即运即送啊，其实呢啲咧，嗰阵时我哋就好中意。 系， 但系谂下当全球环境影响啦，你见到气温嘅变化啦。動物啦，嗰啲耕種嘅 production 啦，呢啲變化其實就係我哋人類過分去 濫用咗呢個環境而製造咗一啲俾我哋好好嘅食物，但其實 last 得幾耐咧，可以維持幾耐咧？咁、其實呢個年代咧，大家都要諗下點樣去減少食物浪費啦，用啲新啲嘅方法去耕種啦，譬如而家好興水耕啦，咁、以前就用田去耕種啦，咁啲人用田去耕種咧就唔理噶咯，可能哇種啊種啊種到個田冇曬營養啦，咁就荒廢咗個田，咁、個田咧變咗好耐都唔用得，咁之後啲人又種唔到嘢食嘅時候，咪好大問題咯。咁所以其實而家有呢啲唔同嘅方法啦，另外可能少啲用膠啦，食少啲紅肉。食少啲魚，咁但係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同埋牛奶咧。頭先阿淺講開咧，以前可能因為冇嘢食，所以先揾啲牛去揸啲牛奶出嚟，係咪？即係提供一啲鈣質啊、蛋白質啊、營養。但其實有好多嘢而家可以代替牛奶去提供一啲營養素。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近年嚟要去再繼續去發展。嘅一樣嘢咯，咁所以我唔係話一個食物製造商，我亦都唔係去研究食物持續性嘅一個專家，但係你冇呢啲食物，何來講營養咧？ 冇錯， 係咪？你冇呢啲食物擺落口嘅時候，你點會食到好嘅營養，之後有好嘅身體咧？咁所以再遠啲去睇，其實。即係唔好話過去啲廿五年，嚟緊再廿五年，再廿五年咧，其實食物可持續性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一個議題咯。 即好似話出現咗紅燈啦，我哋都要即係一個 alert 啦，要一個警號。 係， 如果唔去留意嘅話咧，個持續性就未必有噶啦。 係啊，同埋就係而家點解成日講持續性咧？我哋地球俾我哋已經破壞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其實食物係其中一個咧，去愛護地球嘅一個嘅方法。咁我唔係叫你完全唔食嘢，亦都唔係話要去全食素，亦都可能去犧牲某啲嘅。生活質素，但可能諗下有啲嘢你可以做嘅，譬如唔好過分嗌嘢食啊，用少啲包裝啊，食少啲包裝食物，譬如少啲去行超級市場去買包裝食物，去街市買啲新鮮嘅食物，其實已經可以幫到嗰個食物嘅持續性咯。 所以咧，大家記住食嘢嘅時候都要諗多啲嘢， 係啦，咁所以要思考嘅，所以營養學咧。是不是減肥咁簡單嘅？其實有好多可以嘅議題咧，係關於營養嘅。咁希望啲聽眾繼續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啊！ 好，今日唔該曬林思維呢幾集嚇，同我哋係一個回顧同埋反思嚇。 Okay. 好，下次再見， 拜 拜 拜。 我和你常從無負中望，這城市才發光到遠岸，抬頭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小朋友或者家人去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被搜查，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内的主要共和党成员德纳，去信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要求对方立即通报需发出搜查令的相关资讯。特纳在信中形容，该搜查令在美国史上是史无前例，他作为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亦不知道特朗普拥有任何信息、数据或文件可对国家构成实际或宣称的安全威胁。特纳说， 国会需要克里斯托弗雷就他下令执行的行动即时提交答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形容联邦调查局的搜查行动是踏出重要一步，反映即使是前总统亦不会凌驾在法律之上。拥有23项大满贯冠军的网球名将世威莎莲娜威廉斯宣布将会挂牌，表示将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家庭和商业上。现年41岁的世威表示不喜欢讲退休，如果必须在网球和家庭之间选择，他会选择后者。世威有一个女，下个月将会满5岁。世威在2017年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期间已经怀孕，她在这项大满贯赛事中封后。报道说世威和丈夫有计划再生儿育女。世威的23项大满贯冠军包括7次澳网冠军、3次法网冠军、7次温网冠军和6次的美网冠军。天气方面，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6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在过去一小时，天文台录得塔门、长洲和大老山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67、75和6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8、100和87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0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放宽入境限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输入确诊个案只有 4%， 加上红黄码，有信心不会令病毒在社区传播。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认同风险不大，但是黄码人士可以进入表列处所翻工，政策就自相矛盾。阵间听下梁子超点讲。 政府咧喺星期一系公布缩短入境人士检疫期嘅安排，配合红黄码嚟到实施。咁除咗有关人士要留意之外，不同嘅业界啦，好似食肆咁样都需要配合噶。咁佢哋都要更新二维码扫描器程式。学校方面咧，亦都要稳定地方去俾学生咧独立食饭。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各方面嘅意见。 疫情打击各行各业，旅游业几乎停滞，旅游业议会总干。